双想你的眼睛不看沙粒，你会去哪里，何时再回家，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再问你啊，就让他去吧，不要再委屈，只愿你会记得我，有个傻瓜爱过你啊，我把我的难过留给我自己，美丽的相聚还是想说谢谢你，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赵传演唱的歌曲叫那个傻瓜爱过你，他和陈小春啊都是都市男性的代言人了，而且他们所代言的是一类其貌不扬的男人啊，赚的钱少啊，生活事业呢也不是打理的风生水起啊，语言也不是特别的搞笑啊，不太懂得花言巧语，所以自然呢就不太受到女孩子的注意和吸引了，也许呢还会受到丈母娘的冷落啊，所以他们的压力可见一斑啊，为什么要听赵传，为什么要听陈小春，可能就是通过这些歌曲的歌词呢能够释放一些压力吧啊，他好像说出了这些男人的心里话。 你对他好，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其实他不理想你去闹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，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真爱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是男人的好。

女孩到了面对爱情的时候呢，她就会变得惊慌失措，很容易为了对方来取悦，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什么变瘦啊、变白啊、变淑女啊、改变暴脾气、小心眼啊，说白了都没用。尽管做一个最为真实的自己，自然会有人好好来爱你。 沙漠